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追踪北大热点，挖掘北大历史，燕园聚焦，聚焦燕园。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燕园聚焦，我是主播赵嘉林。 我是主播张一晴，本期节目的记者为吴征、玉舒阳。 本学期开学以来，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门火爆程度堪比三宝课的新课，开课几小时前，教室里就已摆满占座用的书本，到了上课的时间，整间教室更是挤得满满当当，不仅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听课的同学。这门课就是由我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陈江副教授开设的电子游戏通论课。在游戏电竞行业十分火爆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人作为资深游戏玩家热衷于打游戏的今天，在游戏产业作为一门博人眼球但又饱受争议的新兴行业的今天，陈教授的这门课乍看上去就像是为游戏行业证明，为同学们从前打游戏的爱好提供理论指导的课程。所以这门课从一出世就受到了广大游戏爱好者的关注和欢迎，平时喜欢打打游戏或者是对游戏有兴趣有研究的同学们都争相前来听课，也才出现了像前面所描述的教室爆满的壮观场面。甚至不少由于时间冲突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前去听课的同学们，都在惊叹学校居然开了这样一门课的同时，对于自己无法去听课而感到无比遗憾。与此同时，作为一所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学，北大开设这样一门电子游戏课，也在网络上引起了为数众多的网友和媒体们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表示羡慕，说这是别人家的大学，或者是调侃说我是怕上瘾所以没考北大。有媒体评论说这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游戏，是高校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现实顺应发展趋势的创新和担当。也有反对的声音担心这会树立错误的风向标，使家长对于青少年的监督毁于一旦。到这周为止，这门课已经讲授了5节课的内容，听课的同学们也渐渐了解到 这门课并不是像想象中或者是传说中的那样教你如何打游戏，或者是如何成为游戏高手，而是讲述与电子游戏有关的研发、技术、媒体、行业、心理等问题。在游戏行业发展迅猛的今天，普及游戏相关知识，让高校学生比较清晰地了解电子游戏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开发和运营游戏所需的要素，理解这个业界的风波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慢慢培养起自己成熟健康的游戏观，同时为更多想要投身游戏行业的学生指出方向。很多听课的学生表示，虽然最初自己选这门课是因为喜欢打游戏，但是随着课堂的一步步深入，自己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游戏的专业知识，也了解到了游戏产业背后的创意和竞争。而网络上关注者的声音也从更多浅层面的羡慕竞争过渡到了理性的思考和讨论这门带有一定反叛性的课程的意义和不足。这门课也吸引了更多的媒体的深度聚焦和关注。这门课也吸引了更多媒体的深度聚焦和关注。毕竟，虽然这门课在现实意义和普及正式游戏观念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但电子游戏由于目前中国市场的不健全、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它本身的议程隐性、玩家高投入性甚至一定的暴力性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处于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游戏到底该不该禁？大量青少年游戏上瘾的诱因有哪些？解决方案又有哪些？当前游戏市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哪些方面？未来游戏市场将会怎样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答案。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媒体，还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大家当然都希望听听这位在北大开设游戏课的老师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希望听一听教授本人对于他开设的这门电子游戏通用课的课程设想、理念和目标。 对于课程开设的初衷，陈教授介绍到，自己本身就是一名电子游戏爱好者，从初中开始直到工作后，尽管投入在游戏的时间有限，也仍通过与同学们的沟通，不时跟进电子游戏发展的最新热点。促成本学期开课的必要条件是陈教授一月在腾讯考察时的灵感以及足够的素材积累，以满足同学们的知识诉求。另外，陈教授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一个词，责任感。开设这门课程并不是为了教同学们怎样打游戏，如何制作一款游戏爆款，而是有自己的教学追求。陈教授希望通过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和道德判断，向同学们介绍电子游戏的全貌，例如游戏行业、游戏制作、游戏水平以及排雷建议，提高同学们的眼界。他希望同学们多看游戏，而不是多玩游戏。课程的考核方式也并不是传闻中的游戏团战，而是根据选课学生特点，采用了与游戏赏析、游戏设计等有关的小论文形式。因此，本门课程并非深度的纯技术型课程，而是广度性的概论课程。面对申请开设的全新课程，筹备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困难就是陈教授本身是无线通信专业出身，并非电子游戏本行，因此备课设计压力巨大且时间紧张。此外，教师推荐游戏风险的社会争议、助教联系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陈教授。从听课同学的反响来看，大多数同学选课首先是因为喜欢游戏，可以从游戏中收获快乐、哲思和创意思考，甚至部分同学因此爱上游戏设计，未来有投入游戏行业的打算。而陈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展开讲述，谈及电子游戏的发展史等内容，对资深游戏爱好者很受用。在谈到电子游戏对人的作用时，陈教授提到，电子游戏与人类以往创造出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可以通过人机对战，从虚拟的世界中凭空产生快乐，这颠覆了人们的娱乐体验。但是电子游戏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过度沉迷游戏而耽误了人生的关键节点则得不偿失。陈教授指出，同学们听完课程后大多应该不会沉迷游戏，但不排除有个例，比如有些同学成绩不理想，在游戏中寻找成就感和自尊，导致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游戏上。一旦这种情况形成，就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从游戏中挣脱出来。这种严重的事实要求同学们拥有很高的自制力和优劣判别力。那么游戏优劣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陈教授看来，好的游戏是从游戏中获得的收获远远比对游戏的付出要多，这里的付出包括金钱、时间、精力等，而收获则是更广大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学识上的长进，还包括获得情感和友谊，锻炼团队协作意识和责任意识，经营类游戏中的风险意识，心理的情绪平复能力等，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世界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不好的游戏要么氪金要么氪肝，对身体有一定的坏处，而从中收获到的好处又并非显而易见的。劣质游戏的氪金属性以及游戏市场的高物价，在陈教授看来是整个游戏行业环境的产物。王牌游戏企业缺少足够强大的竞争者，形成了企业一家独大的游戏垄断，而企业商业化属性对资本的欲望是无穷的，由此也折射出中国现在软件业的短板，盗版横行。中国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此国家应扶持均衡的游戏市场的竞争环境，以此增强企业对用户诉求的敏感度，打造更加成熟的电子游戏市场。 对于电子游戏行业背后折射出的中国社会深层次问题，陈教授也有他独到的看法。游戏现象背后有教育问题，陈教授认为很多因素导致儿童广泛接触电子游戏，电子设备普及，手机在向低龄化的方向发展，电子游戏的平台多样化，电子游戏相较从前更加易得，同时儿童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现今的教育环境中儿童娱乐时间呈现出被压缩被分割的情况，要寻找一种易于被儿童接受的方式来填充空隙时间，电子游戏自然受到热捧。陈教授说道，中国家长在与孩子的游戏互动方面显得无趣，时下亲子互动已经逐渐转为目的性消费，家长们普遍工作压力大，陪伴孩子的时间严重不足。游戏低龄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与顾虑，其背后深受社会、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所谓游戏霸占儿童课余时间，问题游戏侵染儿童精神健康，反映出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乐趣的缺失。当今教育环境下零碎化的时间空白，以及现代环境中孩子们对于快乐的本真诉求，这些方面本应是家校社会的多样化教育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地方。正是电子游戏的问题，家校社会积极探索新的儿童教育形式，拓展儿童教育的影响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当前电子游戏与儿童的需求相契合，而妖魔化电子游戏是没有意义的。玩家应该有辨识出好游戏的能力。现今社会舆论对于游戏质量、游戏意图没有形成广泛讨论，而不少反对游戏的观点更是不分良友，有要将游戏一棒打死的意味。何为好游戏？如何区分对待好游戏和劣质游戏，是社会中各方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陈教授在接受联合采访时说，如果这个游戏是一个好游戏，你在这个游戏里获得的东西一定要比你付出的东西多得多。对于好游戏而言，参与游戏过程的各方应是互利的。陈教授在课上讲到，好游戏应该能给人以获得感，就是指好游戏应该能够满足玩家们的不同需求，主要是指心理上、精神上的需求。而区分出好游戏，应是当今社会各方应该关注和思考的。 陈教授对于部分人大代表所提出的游戏分级的建议表示了肯定，但认为现今更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游戏评价体制，即使社会中要形成对于游戏质量的评价，要把好游戏、劣质游戏加以区分，并且让公众听到，尤其是要让孩子们的父母听到相关意见，以便他们能正确地引导孩子进行游戏。陈教授所说的这种游戏评价可以来自政府的审查部门，但更应该由媒体配合发声。如同现今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的电影评价，游戏评价应从不乏专业性的角度形成意见，衡量每一款上市游戏的优劣，进而提出对于社会上的游戏敏感人群的建议。这些意见不妨仿写影评，包括对于游戏内容、游戏效果、游戏主题的评价，在玩家年龄上做出区分。这种媒体评价会对游戏制作商形成舆论压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监管规范企业行为，促使游戏市场向好发展。陈教授表示，在北大推行通识的游戏教育的目的，同样包括让同学们认识好游戏。陈教授提到自己开课在一定目的上是为同学们做免疫，有揭示游戏风险的作用，希望让同学们能够辨识出那些劣质而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游戏，并且能够及时放手，即有所免疫。陈教授表示，广电等有关部门已经拦下了一大批要进入社会的垃圾游戏，然而低质量含有不良内容的游戏仍然难以一网打尽。出于游戏产业新兴、国内游戏发展时间尚短等原因，政府对于游戏的监管仍缺乏经验，这就更需要个人的辨识能力。同时陈教授提到，尽管制作游戏是少数人要去做的，而与游戏有关的事情有很多，就像是做风投，将来有游戏团队你投不投，你需要去了解他们制作游戏的品质，理解游戏，认识游戏，对于游戏有所把握，对于游戏产业有一定了解，学会观察游戏市场的走向，在潮流中有自己的观点，这是有益无害的。国内游戏产业各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陈教授对于国内游戏市场、游戏产业的未来是乐观的。他表示，电子游戏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以相对较低成本凭空产生大量快乐因素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电子游戏将会在未来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社会随时代不断变革的过程中，电子游戏在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提供一种低花费的娱乐方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也有着极大的潜力。陈教授提到，他认为尽管考虑到老龄化等多种复杂因素，未来的中国社会在 AI 广泛进入产业、大量替代人工劳动力的情势下，劳动力一定是过剩的。依照陈教授的思路，过剩的劳动力，同时由于 AI 的介入，工作量普遍大幅度减轻，如何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如何拓展和创造新的精神消费、文化消费的市场与动力，电子游戏的前景十分广阔。从当今国内游戏市场的井喷式增长、接连出现的游戏消费热点等现象中可见一斑。首先，如陈教授所说，对于游戏的社会共识是游戏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游戏牵引起的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游戏对于国内电子产品消费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一棒打死精神鸦片的看法显然有所偏颇。其次，当前可以看到，在游戏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游戏市场的监管与规范的需求更加迫切。这种规范不仅是对于厂商所生产游戏内容而言，市场的监管更要落实到对于企业行为的规范。纵观国内游戏产业的发展，争议历来围绕大企业的抄袭行为，开发国内游戏生产厂商的原创力，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当前的关键任务。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积极作为，游戏市场上应规范交易行为。陈教授表示，国内游戏市场有益于打造国内 Steam 平台，正版游戏接入口的统一化，尤其是本土化正在酝酿。陈教授表示，由政府主导的一个统一的游戏接入口不妨是一个想法， 通过这个接入口，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监管市场中企业行为，审查上市的游戏内容，同时可以多渠道积极影响广大游戏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一步防止游戏敏感人群沉迷游戏。同时，正版游戏的统一接入口也可以提高国产游戏在国内游戏市场的竞争力。当今可以观察到，实际上 Steam 平台在引领相当一部分国内玩家的消费走向，其上的付费游戏在国内畅销。反观国内正版游戏的售卖，国内游戏厂商相对缺乏把每一款游戏作为一个产品，从而收费接入、收费下载的自信和竞争力。最后，对于巨大的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内游戏产业的供给侧的未来表现仍然令人期待。陈教授预估，期待中国的游戏厂商形成竞争力，至少会有10年的路要走。当前最重要的是企业意识问题，原创性不足，没有原创必然没有竞争力。其实，游戏也可以成为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国产游戏可以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游戏制作商秉承责任感，为广大国内玩家带来有内容、有意义、有获得感的游戏，应是国内游戏产业发展的立足之处。中国游戏的未来是值得畅想的。本期的燕园聚焦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广播台点歌栏目。本周三第一首歌 Touch 来自 NCT 127，点歌者留言：全世界最好的 NCT 2018年请爆红吧，点一首超适合春天听的 Touch， 和清新的市长们一起感受春天。 언제부턴가따라해난네말툭다알아칠수있어네손잡으면네손잡으면 You know 어떻게너를버텨낼지몰라이런내모습에나도깜짝놀라 It's true 온멋대로자꾸말이널따라서가는걸조금씩쌓여간너와의시간널향해멈춘손끝에그떨림을난기억해끝이날끌어당긴부드러운그느낌은알고있니그럴만한의미가있는거지같은공간속에있는것만같아줄둘러보면모든게다너야 It's true 숨지는모든것이특별해져너라서 本周三第二首歌等你下课，来自华语乐坛创作天王周杰伦。点歌者留言：这首歌想送给我的女朋友，广播台的主播莫小儿。原谅我高中3年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虽然相隔千里之外，对你的思念和眷恋却可以跨过千山万水。不管未来是异地还是跨国，我都愿意守候你的每一天，等你下课。 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

因为他的课程的导论中就错误地概括了经济学的理论，因而作为专业学者，汪教授对付费网课的授课效果给予了非常低的评价。对此，薛教授自己回复道，自己的网络课程的意义在于尽力消除知识的神秘感，而非形而上的学术正确。此般回应得到了大量曾购买过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的网友的支持。有的网友留言表示，外界对于薛老师的质疑我完全不想关注也不在意，我只知道薛老师所教授的课程能让人听得懂，同时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互联网上的什么付费，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时也要做到简单方便。当然也有少部分网友对此持否定态度，表示看完薛兆丰的授课视频之后感受一般。 在当下，就薛教授授课内容，论战双方各执一词，难有定论。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的平民化利弊究竟如何？对此事件，我的看法是，网络授课讲究的是广度，在教学深度上，大学不可能被网络取代。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在浏览器上能搜索到的知识已经远超于传统综合性大学的课程内容。在知识的覆盖面上来说，网络授课能够真正做到全民教育，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专业领域的知识更加通俗而被广泛理解，为社会上有需求的人提供平易近人也已梳理完成的知识，这便是网络授课的应有之义。同时，如北大、清华等国内外知名高校所开授的网络课程，还能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到名校的课堂氛围，体验名校的授课方式，拉近了大众与名校的距离。同样，这也是各大名校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向社会各界打出的亮丽名片，使其社会影响力更加深远。在2018年的首场国家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曾宣布，我国的慕课数量现在已超越3000门，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近1000门。高校课程从教室走向互联网平台已是大势所趋。据调查，国防科技大学建设的大学英语口语有超过98万人次选学，位居榜首。同济大学建设的高等数学也有超过85万人次选学。在线课程的普及和推广，使得高校大学生与社会学者得以接触到更广阔领域的知识，借助互联网，知识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而由于新技术的普及，相比于传统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方式，它一方面为知识提供者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又为知识消费者节省了大量费用。以一个专栏获取5000万元订阅额，这是传统的课堂授课和出版专著所望尘莫及的。而 APP 订阅者以1年100多元的费用获取专栏阅读，相比能够1年阅读的图书，其开支低了很多。因此，从总体上说，这种知识付费的 APP 的热度是必然的。它创新了知识传播的途径，又使知识分子的劳动物有所值。同时，知识不仅仅能够传播广泛，还亲民了许多。网络授课既然只是一家之言，听众大可不用具备多高的专业知识，基本的人文科学素养便已足够。更进一步说，网络课程的设置可以很好改善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跨地区、跨 跨高校共享优质课程资源的模式，是对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的补充。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向着全民教育普及迈出的一大步。在给予群众方便简易的知识获取手段的同时，在舆论风向的正确引导之下，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由此看来，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薛教授能够获得众多支持者确有其原因，一味的否定似乎反而有偏颇之嫌。 然而在师生互动、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线下教育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大学生一般而言，相比于社会学者，更懂得高效地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好大学中的学习氛围亦是得天独厚，即使通过网络课程学习，取得了与线下教育同等的知识水平，社会学者往往也无法拥有进入高校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线下教育的某些根本优势是无法被网络授课所取代的。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我对于实体教育的优势之处感同身受。北京大学提供给我的不仅是丰富多样的课程，更是一栋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一批优秀而勤奋的同学，一群有感召力和亲和力的教授，以及一座传承了百年人文历史的校园。人文精神的积淀，单纯通过计算机是无法培养的。其次，关于网上授课，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这一点从这次薛教授事件中就可以看出。知识的确付费门槛更低，更加灵活，而且用户愿意付费，也体现了对知识价值的认可。但如何让学者对知识产品的质量有更稳定的预期，让产出的知识更有料，更击中用户痛点，仍然值得深入思考。让专业知识更亲民，讲解更清晰的课程，或许受读者喜爱。网红教授薛兆丰的成功似乎可以做一个好例。但知识付费的市场并没有那么容易染指，知识付费一样要面对当下市场愈演愈烈的竞争，面对优胜劣汰的问题。况且知识付费内容还存在着版权问题，电商版权目前仍然缺乏保护，对于文字类、音频类的内容盗版现象仍然是屡禁不绝。知识产权的模糊性使得许多侵权行为难以界定，一些网站将知识付费内容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原创内容再次发出，而用户却面临着缺乏证据、无法维权的状态。随着未来知识付费的用户群体进一步下沉，这一问题会显得更加严重。再加上付费受众面比较窄，内容同质化严重，盈利模式单一，平台企业一家独大等问题，知识付费未来的道路还十分曲折。 此外，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网络授课平台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曾经有网友表示，一些不良平台通过恶意搭售等方式，一次性要求客户购买各种课程大礼包，并且在用户已表示听课体验不良的状态下，对退款百般阻挠，引起了网友的愤怒。网络授课的确是一个充满未来的新事物，但我们如何看待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呢？首先，我们需要这些知识货真价实， 据了解，用户愿意付费的内容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经得起考验的经验知识，另一类是因为版权限制不得不付费的内容。一些搜索引擎和大 V 靠着后者获利，只能维持一时，而知识本身的质量才代表恒久的价值。我相信未来专业化、定制化、精准化的团队将越来越多，在听阅者利用碎片化学习时间的背后，专栏作者及其团队必定会花费更多的精力深耕打磨。诚然，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巨大，任何一门新推出的课程，哪怕价值再高，都需要一定的营销，用北大吸金的手段也可谓司空见惯。在这个大浪淘沙、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加市场中，酒香却是怕巷子深。但需要不等于某些课程有不吹嘘夸大甚至扭曲事实的理由，毕竟虚假可以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其次，我认为我们需要加纳网络版权的保护力度。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并非天然形成，没有合理的版权制度也无法被天然保持。令人欣喜的是，如今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免费下载的音乐和正在院线上映的电影，这无疑是我们版权保护的一大进步，相信知识经济也一定会因此获益。而当然，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会反过来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再次，国家应将互联网授课纳入规范的市场管理体系下，营造良好的付费学习环境，严厉打击非法营销手段，保护购买课程的消费者权益。 插句题外话，也有网友曾经怀疑薛教授的北大字样是课程宣传镀金的手段，并指出薛教授辞职前只是我校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聘教授，并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教师。受到质疑之后，薛教授在平台上售卖课程，取消了北京大学字样。薛教授的行为固然有造势进行商业推销的嫌疑，但是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们还是应该将目光焦点转移至对于付费网络课程的探讨上，并且呼吁大家不要对当事人妄加指责，甚至进行道德绑架。经过刚才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明白，网络授课的营销必然要从这几个方面出发，用发现值得付费的知识或者内容的能力，辅以一定曝光和资金的刺激，营销商可以依靠大 V 和中 V 不断产生优质内容，也可以充分利用学院派专家和作者的资源，再者就是通过不断的内容挖掘和市场化合作，实现知识的增值。在品牌自媒体平台上定期优化输出付费知识内容，建立自有品牌的新媒体矩阵，强力推荐精选内容，打造品牌爆款。还有一点就是增强用户的粘性，限时试听，不满意定期退换货，客观中立的用户评论置顶，这些都是让用户增强品牌忠诚度的有效方式。有人说未来的互联网长尾，而且呢会越长越长，从网络孵化出的小中心最大的特征就是自带内容和流量属性，也因此在当下的时代各路网红层出不穷，网络打赏动辄数万元，月入百万的主播们成为了无数人心心念念的饭碗。大家忧虑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正是知识付费让我们坚信所有的禀赋都可以发光。国内未来所谓的网红类型一定不会仅限于时尚娱乐，会更加的 多元、很精彩。引用这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我们要清楚，红其实分很多种，有的人是在积累注意力，有的人是在积累影响力。注意力转瞬即逝，只有影响力才能让人红很久很久。本期的姻缘聚焦就为您播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学广播台点歌栏目。本周五第一首歌 Hours 来自欧美创作天后 Taylor Swift， 点歌者留言送给一五级光华的可爱的小姐姐 SYF， 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深信这是一个粉红色的梦，希望我可以以45度仰望的姿势仰望你眼中的星光。 Silence makes me want to take the stairs. If you were here, we'd laugh about their vacant stares. But right now, my time is theirs. Seems like there's always someone who disapproves. They'll judge it like they know aboutThis love is ours. 周五第二首歌来自韩国女歌手 GAMI 朴智妍 You Are My Everything。 点歌者留言给原培大四的珊珊师姐，是你把我原本混沌迷惘的内心点亮，希望我可以在如梦的青春时光里成为你灵魂的另一半，陪着你永远走下去。